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意流入眼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扯线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穿云白玉虎刘俊往身旁一点， 孔孝，你过去。 大师兄发话了，孔孝一听，哎，心说这大师兄啊，在场的这些人哪个都比我能呢？你怎么单点名让我去应战去呢？这里属我最次不过呀，这不要我的命一样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年节我没给我这大师兄递门包啊，我大师兄挑我的理了，大概请客的时候我请的也比较少，大师兄给我小鞋穿。其实孔秀是胡才，刘俊是那种人吗？为什么单叫他过去？那给他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，给他个机会。因为临来之时老师交代过，有困难的事情要常派孔秀去办，锻炼锻炼他。我这些徒弟们都行，唯独他欠点火候。故此刘俊听了老师的话，才叫孔秀过去。这臭豆腐孔秀吓得脖子冒凉气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呀，只好把脑瓜一拨，那小片刀一晃，噌，跳到贼人面前，强努着劲儿喊了一声：“哦呀！”混账无比根子惨头罗本因子臭脚老婆养的，你胆大包天竟敢到公馆行凶，你可知道你家少侠可无敌厉害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发财我没说吗？我早就认识你，你不是孔秀臭豆腐吗？小偷出身，哎，人家谁没注意你转身把人包拎走了，不都是你干的吗？好嘛，听错人别说短话，他这一说孔秀有点挂道经，乌鸦混账无比高子，少要在这胡扯，休走，招老子一刀，唰，斜肩铲背就是一刀。这个人钉子步往那一站，一不慌二不忙， 眼看刀离着不远了，把脑子一晃，飞身就往旁边一闪，哎，噌，躲出去六七步远，孔秀是一刀砍空，紧跟着孔秀双手捧刀，分心变刺，国脑藏头一刀，夜里藏花又一刀，藏头国脑又是一刀，孤树盘根还是一刀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也打了十几个照面。这贼一看呀，心中盘算，都说这孔秀这功夫最次不过了，今儿一看出手不凡呢，有两下。你看掌中这把刀都使活了，虽然刀的尺寸不大，分量挺轻，但是神出鬼没呀，变化莫测，真要不注意还背不住，让他给勺上。因此把心往下一平，沉着应战。没到二十个照面，孔秀露馅了，头几下还真行，打着打着完了。这贼一看心中好笑，哦，闹了半天就会头三脚啊，后边白扯呀，就这两下稀松平常二五眼，赶紧一晃掌中一对蜈蚣双刺，加紧进招。这下孔秀受不了了，一个没留神让人家刺里夹腿，正揣在小肚子上，不，哎呀，好像没给揣冒泡啊！他身形站立不稳，仰面朝天，摔倒在地，小片刀也撒手了。这主一看，一点不怠慢，晃身形到近前，举起双刺，是分心变大。那要说刘俊他们都在旁边看着，怎么不管呢？您得听明白了，这个打仗动手，这是手疾眼快。咱们呢，为了叫您听得清楚，一招一式的，咱说的明明白白的。实质上，在交手的时候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啪啪啪就是几招啊，你根本看不清楚。这个主手疾眼快，把孔秀蹬倒了，飞身形到近前了。刘俊等人再想过去帮助孔秀，为时已晚。大家心头一沉，完了，孔秀性命难保。没想到来的这个主身法这么快。就在这时，就见孔秀把眼珠子一瞪，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一指这刺客，招暗器。这刺客举双刺，刚想要沾这臭豆腐，一看他这一举手，把刺客吓坏了，飞身就往后一退，跳出一丈多远去啊！一看没有暗器，孔秀乐了，五言混战无比该子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我老人家伸出一个手指头把你吓出一丈多远去，我要伸出五个手指头你得出去多远。贼一听啊，假的这是。等他清醒过来，孔秀使了个鲤鱼打挺，从地上站起来了，小片刀也捡起来了，一哈腰躲到刘俊身后去了。乌鸦大师兄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另派旁人吧。他跑了。哎呀，刘俊心说，你还别说，孔秀还真有两下子，这小子花活真多。你想想，孔秀没能耐，再没点花活，能活到现在吗？ 指定得有点特殊的。这贼一看上了当了，气坏了，破口大骂，我佟林手下的徒弟都这路货色呀，什么东西呀？闹了半天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教了一帮饭桶。我来，你们哪一个过来？刚说到这儿，院里乱套了，有打更的，有巡更夏夜的小队子，听着院里厅堂一喊一打，新兵小队子赶到了，弄了一百来号涌进院子里的，把四面的道路全都封锁了。与此同时，惊动了钦差年羹尧，能听不见吗？年羹尧赶紧穿好衣服，从墙上把防身的宝剑摘下来，提着宝剑也赶到前院。年羹尧等出了院了门洞，把院里一看，火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正中央有一个穿夜行衣的，你就知道绝非善类。因此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，刘俊不能放走的，得活的，大人您放心吧。刘俊心说，我的大人呢，您来干什么呢？给我们找麻烦呢，您这一来我们多一份负担，还得派人保护您的安全。因此刘俊回头一看，正好甘虎穿完衣服出来了。甘虎，不用你伸手，你去保护大人的安全不带有误，明白？说着傻子拎着八棱紫金魔云降魔杵，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年的人身后，把大杵往肩头上一扛，保护年钦差。这位还真认真负责。刘俊脸上有点挂道劲呢，晃掌中刀，跟这刺客就站在一处。但你想想，这个贼只身赶进公馆，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，没两下子他敢来吗？能那么轻易就抓得着吗？这贼见势不妙，飞身已经上了西配房，就想跑。刘俊着急呀，往下一脱身，飞身已经跳起来就追。其他的小弟兄也是这个心理，可正在这时候，没想到这个刺客从背后一伸手，把背的那玩意拿下来了。背的是什么？一个大竹筒子，外头用布套套着，后头有黄，里边装的全都是硫磺焰硝跟白粉。您听明白，那白粉可不是吗啡这玩意儿，就是石灰面。这家摘下来之后，对准院里众人一扣扳机，这样就喷出来了，刹那之间雷烟火炮烟尘四起，这玩意可太厉害了。那也就是刘俊换别人啊，命都保不住了。刘俊不论脑袋飞身形往左边一跳，算躲开了。其他的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，就这么快，有的人衣服被点着了，可了不得，小家暗器。这个刺客就利用这种烟雾的掩护下晃身形逃之夭夭。刘俊再上房找没影了，有心追一下不行， 便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，还得保护年德人的安全，还得保护金牌和上方天子剑。所以刘俊呢追了那么一程，转身就回来了。这阵烟消火灭，那门就掩护他逃跑用的，也就在几秒钟之内，刘俊赶紧从房上下来，率领小弟兄来到年德人近前：“大人，您受惊了。”年羹尧一句话没说，面沉似水，回归内宅。刘俊一看大人那个气色呀，飘着礼了，心当时就提起来了，把院里的事情安排安排，率领小弟兄也到了内宅来见年钦差。就见年羹尧在大靠椅上一坐，脸沉沉，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。这种沉默保持了足能有五分钟啊。这刘俊在心里翻上翻下的不是个滋味，垂手站在一旁，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。可盼着年羹尧把眼睛睁开了，打量打量刘俊，看了看其他的小弟兄。刘俊呐、啊，卑职在，你现在担当的是什么职务？回大人，我保护大人的安全，出京之时我听说我算随行的委员，他们哥几个呢也是随行委员。哦，刘俊，我很失望。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，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小贼，就把公馆搅闹到地覆天翻，加上你们九个人，再加上小队子100多号，居然连个贼都抓不住，真叫本院失望。就这一句话，就好像削了刘俊一顿嘴巴子差不多少。刘俊这脸腾就红了，是是，愿卑职无能。哎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们的老师何等英雄，可他教这些徒弟却是平常稀松啊。你们九个人连一个贼都抓不住，怎么能保护本院的安全？我发现这到了云州只不过是头一站，路途遥远，要照这样子下去，我能不能到得了四川还两说着。要照这样，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北京吧。啊，我庙小，装不了你们这些大神仙。这小弟兄们一听，谁也受不了。刘俊红着脸，的汗也冒出来了。哎，大人，全怪小人们无能。的确，我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刺客都抓不着，充分说明我们的无能。大人，不怪您，宅怪我们。您说的对，您的话只能激励我们好好的练能耐。至于撵我们回去这件事，大人，您能不能收回成命，给我们一段时间，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这个贼抓住。好吧， 我呢也是肝火盛点，说的话分量可能有点重，但是我觉着我跟你老师同龄也不外。你们虽然不是我的徒弟，但是跟我的徒弟也差不多少，因此呢我有什么说了什么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心里很没有底，没有安全感，因此我暂时住的云州，我不动地方。我给你们五天的时间，无论如何要把今晚行刺的刺客拿货归案。五天之内抓不着这个人，刘俊，我方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做，你们收拾东西马上回北京。扎是。梁更瑶说的是一甩袖子进了里间了，把这些弟兄们给蹲到这儿。刘俊都不知道卖哪条腿出的这间房子，等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弟兄们蔫头耷了脑，鱼贯而入，也都进了屋了，谁都没词儿了，连那干虎也没词儿了，往旮旯那一猫，把脑袋低下了。刘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，弟兄们听见没听见，年大人说的话我不怪他老人家，说的是金石良言，一针见血，咱们不是饭桶吗？咱们的确是饭桶，要有老师在这儿，能不能让这刺客跑了？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瞪着眼睛一个贼都抓不着，人家撵的人不撵咱们撵谁？我说咱们除了吃闲饭之外咱还有什么用？刘俊说到这儿给自己来了四个嘴巴，啪啪，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孔秀在他旁边赶紧把刘俊的这胳膊给抱住了。哎呀大师兄不要如此，哎呀大师兄算死。孔秀啊，哎，我说你点什么呢？我们是没能耐，你加个更字，当众出手叫人踢倒在地上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得意？耍了个弯弯绕，保住你这条命了。你这是侠客的门徒，少侠客一份。你耍这种活宝，真叫我们跟着丢人了。吴耀武没有能耐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想当一个成名的侠客，可是一时半时我达不到。我师兄啊，是的，现在你也不要埋怨我了，我不是埋怨你。首先我为什么打我自己呢？我头一个就是饭桶，我领的这帮师弟自然也是饭桶。夏九龄说话，夏九龄小伙长得漂亮也白，这一着急脸都变成了关公了。看看外头没人偷听，他回来了。我师兄，我说呀，咱不必上火。年代人当然说的是对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尽管咱没抓着刺客，可也没伤着他呀，汗毛他都没掉，也算保护了他的安全。相反的，要没咱哥几个在这儿呢，他的人头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说着，怎么能断言说咱们一无是处呢？我从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。只不过人家嘴大，咱们嘴小，